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再次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们扎根基层，在平凡的岗位上义不容辞。 我希望我能够坚守下去，把这份责任，把这份事业传承下去。 他们勇于担当，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迎难而上。 冬天去的话，天气比较恶劣，-40度左右，所以我们觉得也是习以为常吧。 他们默默奉献，有一份光就发一份热。 工作很累，但是我有我的这个理想，有我的信念。本身我是党员，党员你得有党员的样，就是全权为人服务。 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新闻天天谈11特别节目，我身边的共产党员，为您讲述我们身边共产党员的故事。 在房山城关街道冬瓜地村，有这样一位特殊的乡村医生，因为小儿麻痹，他行动起来需要拐杖，但是作为村里唯一的医生，他却用日复一日的奉献守护着村民的健康。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走进城关街道冬瓜地村拐杖医生石志立。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人物访谈。 来到房山城关街道冬瓜地村卫生室门口，透过窗户就能看到一位穿着白大褂的老医生正伏在桌上给村民写处方。他面带微笑，精气神十足，这是年近60的乡村医生石志立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走进卫生站，20平米不到的诊室干净明亮，药品分类摆放整齐划一。从工作台到药房虽然只有几步之遥，石志立却要用十几秒的时间。由于每次都要用力抠门框，日积月累，这处经常被接触的墙壁掉了墙皮，露出灰色水泥。在石医生的桌上有一个木质老算盘，几个断裂处用铁丝固定着，在他身边还有一根光滑的拐杖。我们的采访就从墙洞、算盘和拐杖说起。 我看到有拍那个门框， 因为我走路不方便，怕摔倒了，您需要扶一下，腿终究还是不是很方便。 就从您坐的这个地方到那个房间去拿药，这可能也就七八步 的距离，但是我比正常人要多花一点时间。别人可能一秒钟就蹦进去了，但是时间要长一点，但是还得努力克服自个儿残疾带来的这种困难。 那您为什么不说让比如说他们自己拿一下或者什么样的，没更方便？ 那不能自己拿了，药品这个东西，你像您看我还要给他们写好了，万一拿错了怎么办？因为他不是超市， 所以这个是必须是亲力亲为的。 亲力亲为的，这么多年都是亲力亲为的，40年了。年轻时候走路是很方便的，因为现在快60了，走路有时候也不太方便。 还有个算盘，这个算盘哈，反正可能现在真的很少有用的。 很少用，但是我对那算盘有一份感情。 您是用了多少年？ 我用了40年了。 那它本身的历史有多少年？ 这个、本身历史得够70年的历史。这个算盘有一段故事。当时我来到卫生室工作的时候啊，我们大队领导，当时70几年嘛，那阵没有计算器，也没有电脑。当时就村里面的老领导，也是一位老会计，他来的时候他是捧着算盘来的，说我给你一个算盘，我双手把它接过来。我当时接的不是一个算盘，这是一种嘱托，就把这担子交给你了。所以当时他双手递给我，我双手把这算盘接过来。当时我的细节我都可以，现在我仍然历历在目，印象很深的。所以一直用到现在，我其实我能使电脑，我也能使计算器，但是我舍不得把它丢弃了。这种东西有感情的，天天摸这种东西，有感情的，我这舍不得把它扔了。你要是有点坏了，我用铁丝把它穿起来，我还继续用。我想这不是一简单的算盘，是一种嘱托，一种责任，一种担当。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当时那会儿您还年轻，对吧？ 刚19岁吧，也是。 您能理解当中的那个意义吗？ 当初我叫他把一部重担，把一部责任交给我了。 能够大概了解，但是肯定没想到以后这个这么长的时间， 没有想到这么长时间，40年， 嗯， 没有想到， 你也没有想到您会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也不，当时那时候想到自个儿身体呢，就是说，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也不好说，因为身体残疾嘛，身体有残疾嘛。但是呢，既然选择了这条乡村银行这条路，不管多么艰难，我也应该勇敢的走下去，守望村民的健康，为村民服务。 我看您就是有那个拐杖，是就是刚您拿那个木头拐杖， 对， 就这个， 嗯， 现在已经很光滑了， 太光滑了、嗯。 这个是用了多少年了？ 这个用了有这么也得够10多年了。这拐杖也是有一个故事。原来我拄这个拐杖啊，是一种杨木的柳木的，因为我们当地就是杨木柳木拄着这拐棍儿。后来北京市房山区霞岭山区的一个老农民到我这来看病，说你瞧拄着一根杨木棍儿，这个棍儿它不结实啊，万一这棍儿要折了，你要摔倒怎么办呢？这么着吧，我从我们山顶给你找一根拐棍儿吧。它是一种山顶特有的一种木头，这种木头特别结实，你可弯了它都不会折了。这根拐杖从山上给我寻的这么一根拐杖，当时这个叫管那叫白蜡杆，他们送给我，因为我这个用了10多年，快20年了，那磨的都很光滑了，太光滑了。这种拐杖，当时呢，我也心里非常受感动，我觉得对我工作一种鞭策。从山里边，因为上山上给我砍了，这又直又光滑又好，又主要是特别结实，黑夜出诊呐，白天出诊，拄着拐棍，心里就更踏实了。所以都有一层故事、 嗯、所以那个是让您就是每天就是一个责任扣出来的，这个算盘它是一个嘱托， 一种嘱托， 然后拐棍是对您的信任、 一种的信任。 嗯，我看到就是说、您还买了一个摩托车是吗？是那个、 啊、这是电三轮， 电三轮，对 啊，电三轮， 特地买的是， 这是特地买的、 哦、 为了出诊方便，买了这个6年了。实际上最早我是骑这种摩托车，最早出诊骑摩托车，当时家庭条件不是很好，花200块钱买成旧摩托车，到修理厂修修，一用就用个4-5年，然后呢不能用了再买一辆。我光摩托车就骑了4辆摩托车。 您看每天您在这儿就已经很忙了， 很忙了。 我刚才在这儿就一个小时的时间没跟您搭上话。像您这个身体情况的话，其实您要不出诊的话，所有人都是能够理解的。 对，理解的。 那您为什么还 是 会选择出诊？ 选择出诊，克服自己的困难。 咱们这个村里的家家户户的情况，您心里都特别清楚了。 特别清楚。 我看刚才来的差不多都是奶奶带着 孙 子、孙 子辈 来看病 的。对，因为他们当初抱着他的孩子给我找我看病，像他孩子结婚了，有了孩子还自己找我看病，那我感觉心里边感觉特舒服。 嗯，就这个嘱托是您接住了、 我也高兴我接住了。另外呢，我用我的实际行动实现了当初诺言，永远扎根在东瓜地，扎根基层不动摇，为父老乡亲服务。 那天我找到您那个电话的时候，晚上已经快7点了。 对， 然后他说没关系，您就直接给实习生打电话。我说都这个点了他会在吗？他说是， 绝对。 每天8点到晚上的8点，一共有12个小时的工作时 间。早8点上班。 这个是谁给您规定的吗？ 我自己规定的。他们最早给我起绰号全天候的乡村医生，为了是更好的为父老乡亲服务，晚下班。 自个儿给自个儿定的。 我自己定的。 可能有时候8点还下不了班吧，如果来 的。有的时候比如说8点来一个病人，可能看完了给8点半了。8点我走在路上要有人看病，我也还要回来。 嗯。你觉得累吗？ 我要说不累就是好像不真实，实际上是累，但是我没事，我身体好，我累但是我不怕累，我虽然走路不方便但是我身体没毛病，你看我的精神状态还得工作热情。 那一上午在这采访您哈，我也观察到就是您说的话其实挺多的，每一位病人来你都要跟他们做非常详细的这个沟通。 沟通有一定技巧的。 您会注意一些什么？ 看病对病人说不能大惊小怪，比如说吧，哎呀妈呀，你血压怎么这么高了？这话我永远不能从医生嘴里说出来。 您会怎么说？ 您的血压我给您量了，高压140，低压90，有点偏高，您要注点意。明天您再来一次，我再给您测了，连测3次。如果您确实要是高的话呢，我会建议您吃点药。用一种平和的语调跟他说，不能大惊小怪。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对， 就在琢磨 琢磨着怎么让他能够接收的一种治疗方式。你看他来电话，这电话你不能大声的跟他说话，一直用平稳的声音跟他说。如果他从你这儿看到你很平稳，他心里是安定的。如果你大惊小怪的话，就把他吓着了。 所以您的这种经验都是在平时的这种 积累 的， 积累下来， 而且可能面对不同的病人， 对， 您知道用不同的说话的方式， 用一种不同的沟通方式， 嗯， 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好健康， 嗯， 让他快点恢复健康，病快点好，他心里边痛快了。心里边满意了，他的病才能好。你要一吓唬他，他有心理负担，这病就加重了。本来病不重， 你这个说话方式不对，这个也不行。 我看您刚开药就是一般都是给开一盒， 开一盒， 好多 两盒， 家长可能会说您能不能再拿一盒， 多要一点。 对，这病人的常见心态总会觉得我是不是多吃一点，但是您好每次都开一盒， 因为他吃一盒觉得让他管事儿，他不管事他就不来了。另外呢，让他减轻人家的医药负担，让他做买卖的时候应该多买几盒。我老说医生不是商人，看病不是做买卖，你把这分得非常清楚的。 一个医者的初心， 医者初心 就是要这么做， 就这么做，坚持这种状态能走下去，不要动摇自己。那么遇到困难还不能退缩。 诊疗经历当中有没有就是让你觉得特别难的这种病例或者这种时候？ 遇见过一回70多岁一个老人，因为这个病人他这么些年了，我知道他有心脏病，走的时候呢是没跟病人说，我揣着兜一个塑料救心丸，当然一看呢跟你说是很沉重的。正常来说为了规避责任应该这么说，哎呦你母亲很严重，赶紧送医院吧，这话说的没毛病。可是你没想到你这话说的这种后果是如何的，应该这么处理，可能走在半路这病人可能没了。所以这时候呢我感到很为难，这话怎么说，我想不行，我说我先给他处理一下。当时呢给他灌点速效救心丸，当然牙也很紧，从那个牙缝一点一点塞了那么15粒救心丸。过了一会儿以后病人就缓解了，大大的出了一口气，就睁开眼了，他缓解了。我说您怎么了？哎呀当时我不舒服，这口气终于出来了，他就醒过来了，他就缓解了。我说这时候呢再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这多踏实。要是一般情况下你母亲很严重赶紧送医院，快快去快去，这么处理你没看到后果，我们要走在半路上呢。另外他这个找这车他不是符合这种运送伤员的急救那种车呀，可是一颠簸可能半路就不行了。当然这种处理是冒着风险的，这120这车呢他到了村里边打听张三在哪儿住，李四在哪儿住，你得派一个人上村口迎接他去。这我也遇到过，我说打120，我说你们家人赶紧村口去迎这个，不迎他这耽误时间的。这个心脏病人是争分夺秒，像我们这个常用的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是常备的药，他缓解以后你再送医院什么感觉？ 最关键的还是你要站在患者 的角度上 去考虑， 去考虑问题，你不能站你的角度上考虑。但是这个缓解是很冒着风险的， 万一缓不过来， 万一缓不过来的。可是医生你要怕这个，那你还当医生干嘛？医生要不担心风险还叫什么医生，是吧？苟利国家生与死，起因祸不必去之。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如果这个事情他真的就那么不凑巧，因为这个病没有 那瞬息万变的， 万一你考虑过那个结果吗？ 考虑过。 那怎么办呢？ 如果真出现这种结果，那应该勇敢去面对这种东西。说这个新时期新作为新担当，担当这俩字儿也不是光说说而已，你得真正做到一种担当。 所以看你每天这个开开心心乐乐呵呵， 但是 其实你心里还是有压力， 有压力的。这个压力你不能传递给他，不能传递给病人。哎呀你这病太厉害了，不行我真瞧不了，你快走吧。你不能传递真正的信息， 你把这个压力都化解在自己， 化解自己，自己去承担一些东西， 这个心理压力会比较大吧。 心里是很有压力，但是你得把这压力把它化解。 对，你怎么化解呢？ 就是听听音乐，听听广播，还学一学，也写一些东西。写这东西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感觉特高兴，写东西慢慢就排解了。另外我生活过得非常充实，中共党员，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东瓜地乡村的乡村医生，常年的专职委员， 都充实了您的生活。 我很充实，所以压力大，工作一干就没压力，让我说是良性循环。工作多，说你身体不好，你管这么多事干嘛呀？那不行，组织上信任你。另外，你本身是党员，党员就是无条件的服从，说您把这些工作做了没问题，就跟过去打仗似的，我是共产党员，我先上，那不是一句口号。说苦不苦，想想长征2005；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正能量，不是光说的，而是你真的得做。人要心态好了，一切都好了。您过去说屋子大不如心大，屋子宽不如心宽。 这个心态很重要哈。我看到就是每一个病人来还会做非常详细的记录，给他们一份，自己还会留一份。 因为看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这不是很简单。回去要分析这一天的得失，哪个地方看对了，哪个地方还需要完善。 我看您还留电话。 我说留一电话，即便跟他们进行进一步沟通。 就相当于是诊疗回访。 诊疗回访，说您吃了药怎么样啊？最近有什么感觉吗？吃了药有反应吗？吃了我给您换个药。得随时掌握他的动态，掌握他们的这个病情状态，要主动打。因为有些个糖尿病人，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他出病重发并发症了。我觉得我有责任那个提醒他们按时吃药了。这个工作很累，但是我有我的这个理想，有我的信念。 您的理想和信念是什么？ 理想和信念就是全权益为人民服务。本身我是党员，党员你得有党员的样，做合格党员不是说在表面上的东西，从哪能体现出来？再一个，平常得加强一些学习。 但是我觉得全心全意这个事情真的就是你要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 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你要真是全心全意为他的服务，全心为他着想，父老乡他是有感觉的。但是你可得真的做到那一点。 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新闻天天谈十一特别节目，我身边的共产党员，为您讲述我们身边共产党员的故事。 在房山城关街道东瓜地村，有这样一位特殊的乡村医生，因为小儿麻痹，他行动起来需要拐杖，但是作为村里唯一的医生，他却用日复一日的奉献守护着村民的健康。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走进城关街道东瓜地村拐杖医生石志立。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当医生的想法？ 这个当医生的想法啊， 很早了吧？ 很早很早，因为我两岁时候我就得病了，小儿麻痹症，当时腿就不会走路了，爹妈是很着急的，得千方百计的给我看病。当时怎么给我看病，就是背着我抱着我到20里以外那个诊所去看病。开始两岁的时候我没什么意识，到5、6岁的时候我又有意识了。我说妈，怎么上这么老远看病？说咱们村里面没有卫生室，村里边没有医生，咱们到外边去找医生给你看病。当时我幼小的心灵就想，村里边要是有一个医生为身边的父老乡亲服务该多好啊！那时候5、6岁的时候我就产生那么一种想法。后来呢，我就开始上学，高中毕业，因为身体情况就没有上大学，在家里待业了算。后来村里边的主要领导找到我，说听说你高中毕业了，虽然身体残疾，但是你有文化，人还比较老实忠厚，大队决定派你到房山卫校去学习。当时我是很高兴，我认为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实现了。 您这个想法之前有没有跟家里人说过？ 没说过，因为你们身体残疾没跟他们说过。当然他们听到这消息以后，我爹妈还有我当时我爷爷活着呢，我爷爷说当在农村当医生很不容易啊，风里来雨里去，随叫随到，说你身体这样能做到吗？当时家里为我很担忧，怕我将来胜任不了这份工作。当时我就是想，我说我既然选择这项工作，我一定克服困难，克服自己的自身困难，凭着顽强的毅力，我要完成这份工作。 您当时是怎么说服他们？ 因为当时你要是上卫校学习的时候，你得站着，老师做什么你得跟着做什么，你主动拐棍你怎么做？后来我就练着站立，站立站稳了才能做这个。 那个练起来是不是挺难的？ 挺难的，开始的时候靠着墙练，后来靠着这个家具练，一点一点练，这腿就有劲儿了，就能够把两手腾出，就不用老拄着，你拄着拐杖你怎么去参加工作呀？怎么跟学习呀？才慢慢的学习。 现在想，那个是其实在医学上叫一个自我康复， 医学当时实际上是自保，因为身体当时比较年轻嘛，身体还是有康复的，就通过锻炼以后呢，这个身体慢慢就棒了，走路呢也更方便了，腾出双手来也能从事医疗工作了。因为打针的话你用双手啊，你拄根拐棍你怎么打针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 必经的过程， 虽然可能也很苦， 也很苦，但是你既然选择了这条为人民服务这条路，乡村医生这条路，不管生活多么困难，身体多么困难，应该是勇敢地走下去。 后来就是父母去看您，觉得您确实坚定了这个信念， 对， 所以就也同意 了。也同意了。 那会去的话，还是要交学费的吧？ 当时这个培训班嘛，跟现在正规上学它是不一样。70几年嘛，就是培训班，也学10天，你回来还工作，工作过两天可能再有再得去，边学边干。但是别人呢，可能地下走就回家了，或骑车回家了。可是我呢，就不能回家，我得住宿啊，住宿要吃饭， 家里可能不是很富裕，七几年嘛，大家都很不容易。后来听到我上卫校学习的消息以后吧，父老乡亲们就给我凑钱，你三块，他五块，给我凑钱让我读的卫校。 那个时候是大家自发的给您凑这个钱？ 自发的。 你们也没有说去，我去， 没有， 各家各不说， 没有。他们就听说以后给我送钱的时候，孩子到外边好好学习，学好了本领回来好为我们服务啊。我们因为那一天都挣到一块钱呢，五毛的，一块的，两块，三块，家家生活都不是很富裕，但是听说我学习，自发的给我凑钱。 当时拿到那笔钱， 当时我 什么心情？ 当时我是觉这笔钱是沉甸甸的，我也当成一种嘱托，或者一种责任，或者一种重担，这么理解的，促使我好好学习，将来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工作的动力。换句话说，我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做好每一天。 那会儿拿到这个钱，肯定想着就是以后我一定要为乡亲们多做一些事情。 对， 这就是一个回馈， 回馈。 嗯， 或者说不能辜负了父老乡亲对我的殷切希望。 嗯，但是您当时真的是学成了，毕业之后，您应该也像其他同学一样，您可以有很多选择吧？ 那要是学完了，可以将来可以到卫生院。 那是一个更为稳定和工资 更 高的工作。 对， 完全没有考虑过吗？ 当时想了，如果是我要去到卫生院去，要是工作的话呢？村里的父老乡亲们的病谁来治啊？怎么还能为父老乡亲服务啊？ 就是他们如果有生病了，还是会像您小的时候一样，父母亲给他背到卫生院去。 卫生院去看病。 嗯。 所以我当时呢，为了这个更好为父老乡亲服务，我还是毅然回到村卫生室，一直呢该工作到现在。 但是您看哈，我们说理想跟现实之间总是会有这个墙壁， 对， 不管它是厚还是薄。 对。 您当时做了这个决定了，可能您是非常高兴的，就是以后我在村里啊给大家看病。 对。 但是。毕竟有一些人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有质疑声音， 因为您那时候很年轻， 嗯， 同时您身体跟其他的医生还不太一样， 不一样， 是有质疑的声音， 有质疑的声音，说这孩子岁数这么小，身体还残疾，能干好乡村医生工作吗？ 听到那个质疑的时候，您心里会有一些委屈或者难过吗？ 还是有的，实话实说是有的，啊，但是呢，我不跟你去争论什么， 嗯， 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什么。 多长时间您再也没有听到那些声音了？ 慢慢就没有了，过这么一两年以后就没有了，因为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能干好乡村医生这个工作，能为父老乡亲们服务。 您那时候是怎么做的？就是那个工作尽头是什么样的？ 那时候条件很简陋的， 嗯，有这个卫生室吗？ 当时这卫生室后来盖的， 嗯， 最早也就两间屋吧， 嗯， 一间多一点，两间屋这么一小地方，按时上班，随叫随到，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 但像您这个情况随叫随到其实是挺难做到的， 嗯，挺难做到的， 也没有说摩托车啊。 那时候当初这七年里哪有摩托，也都是靠地走，就走着去， 拄根拐 杖，拄一根拐杖。您但是你要刮风下雨还是下大雪的时候还是很粗很滑的，你要夜里出诊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还得努力克服这困难。 您有在夜里出诊的这个经历吗？ 有一年这个夜里半夜了，说实在 什么季节？ 冬天呢，给我印象为什么深的，下着大雪，说石大夫您醒醒，我们家孩子发烧了，烧得跟火炭似的，您快起来给看看去吧。我就起来， 着急啊，这是 着急啊。当时我配上衣服都扣都没系，快点拿着手电背着药箱就出来了，说石大夫你看雪这么大，我们家也没有车，你怎么去啊？我说没事，我说您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去就行。当时路也是一步一滑，当时还下着雪，不方便，那时候路面还没有硬化，都是坑坑洼洼的路， 是那种泥巴的， 还是泥巴的路，泥巴路面的，深一脚浅一脚，坑坑洼洼，下完雪以后更出了，我还怕摔躺下，但是还得快点走。当时到他们家以后呢，这自个儿的里边棉袄里的这衬衣都湿透了，但是我也顾不上自个儿这个劳累，给孩子呢诊断完了，一看呢确实高烧39度了。因为现在有39度，人家可能就有卧车就去医院了，那时候哪能上医院呢？去不了医院，交通也不方便，所以我们给通过诊断了以后呢，打上一针，打上退烧针，服点药。打完针服完药，孩子爸爸走过来说石大夫，天这么冷雪这么大，我送您回去得了。我说不行，我说刚打完针吃完药，这孩子情况我不知道，我怎么能走啊？这么走了我不放心呢。这我就看着那孩子，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看这孩子呀，一试表烧退了，小脸也不那么太红了，还天天睡着了，这我才放心的离开咱们家。等到外边一瞧啊，这雪也不下了， 天都快亮了，东方又有鱼都白了，但是我心里边感到很踏实，很踏实。病人家属、病人他爸爸给我送到我们家，说实在我谢谢你，我说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像这样的事儿很多吧？ 这是我捡这么一例子，在那个八几年、七几年、八几年的时候，这个太普遍了。有时候一夜，有时候出去两回，还有下大雨的时候，哇哇下着大雨，哇哇下着大雨，要你也要出诊的。 嗯， 路也很滑，穿上胶鞋，拿着手电，冒着风冒着雨也得去，风一来雨里去。这时候，这出诊是经常的事，确实很辛苦。但是呢，那也有很多个让我感动的事。有年眼看就要来了，下着雨，我们家那粮食麦子还在厂里晾着呢。我说回去赶紧把这粮食收起来，不要雨着了。等我赶到家的时候呢，周边的父老乡亲帮着我们家收麦子呢。说你回来干嘛呀？我说我回来收麦子，不用你了，我们把麦子都给你收好了，你就回卫生室好好为大伙服务去吧。我非常感动，说父老乡亲对我这太好，把我这麦子给我灌起来，那种场面，我当时我是很感动。说不用你，你赶紧回卫生室给大伙看病去吧。家里边不用你， 所以这个也是， 这也是我 踏实坐在这里， 踏踏实坐在这里边的这工作。父老乡亲对我的帮助，还有我爱人对我的工作支持，又哄俩孩子，还要种责任田，家里人对我的支持，父老乡亲对我的支持，更坚定了我做好工作的信心呢。 您爱人对你的这个支持，我觉得特别大， 当然太大，他的牺牲也是很大，因为我本身残疾，他身体什么毛病没有，抚养两个孩子，还要种责任田。家里边确实很辛苦，因为很多重活没干不了，都落到他的身上。但是他为了让我安心在这儿工作，把家里所有的活都承担起来，怕我分心。 他可能也了解您， 对，就是你想一个正常的女孩子，能当时能够跟我结婚，能嫁给我，当时也是顶着很大压力的。 看重的还是这个人品。 他是对，您算说对了，他看重这种人品，没有看到一种残疾。那一般人都先看残疾，不看这个东西，他注重一种人品。 我看刚才来的所有的患者，您是都只收了药费， 没有收什么诊费、出诊费，不收诊费的。 您在这个医务室，我看您之前也算了一笔账，好像也没多少钱一个月。 卫生室在现在卫生局给我们有那种补助，现在3000多块钱，前最早给我们800块钱，后来涨到1600，现在涨到3000多块钱，我们生活是有保障的。 我知道，就是像您这个情况，我看这个四里八村的都来了。 对， 我刚才听到那个阿姨说，她的外孙现在住在通州。 对， 从通州到房山， 对，到 相当于跨了大半个北京城， 大半个北京城 也来 回来 看 病的。 所以您的名声其实，在老百姓当中就是有口碑，而且是外传的。 对， 有没有其他的医院来挖您去？ 有，北边那个房山区有一个红十字会医院，就曾经给我来信，还上那儿来说您上我们去工作吧。啊，凭您的技术，在我们那都成专家了。我说我不去， 完全没有动过心吗？ 我没动心，因为什么？因为当时我这种感恩的心，报答父老乡的心在这儿，在我们家种的责任田，割麦子也好，收棒子也好，有时候我上地里，刚到地里一看，父老乡帮着我爱人那割呢，说你上别上地来了，我帮你爱人把它割完就得了，你回卫生室吧。这种感激的心情，那不是用言语能表达出来的，我只能用实际行动。 也是没有办法用钱买， 这不是用钱。他们上我们帮我们家收庄的是不要钱的。我既然选择了乡村长路，为父老乡亲服务，这个不能动摇的。坚持理想不能动摇的，理想和信念是人生前进的动力。 我听说过一首诗，您还记得那首诗吗？ 就是父老那个周边父老乡亲给我写的。 对对对， 说看病仔细又认真，真心实意为人民。要问相依何处有，众人岂止八里村。这是一个外村的一个患者给我写来的这个一首小诗，也是因为对我工作的一种鞭策。看了那首诗以后，我感到我得到父老乡亲的认可，得到父老乡亲的信任，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鞭策，促使着我以后更好的为他们服务，更好的守望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现在咱们这个村是有多少人来着？是有 1000多人， 1000多人。家是个什么情况？您是不是都很了解了？ 像有些家，比如卧床不起的，得了半身不遂卧床不起的，我要定期呢到给他们去量量血压，测测血糖，还有像他们还要给他们签订一些这个家庭医生的这些个签约书，这都是我做的工作。 找您看病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对呀、 忙得过来不？ 忙得过来。因为从小我想当医生，当一个父老乡亲身边的医生，我们是为身边的父老乡亲的服务， 有一种那个情感在里头。你可以观察他们的脸上的笑容，都是很高兴的。 对， 没有一个你看他们都是愁眉苦脸的，或者说发生什么医患矛盾的，不会的。你看每个人都是很热情的感觉，他们到这儿不着急，不管是买药还是看病，挺踏实的感觉到你这儿来就医，有一种好的就医体验。请你看刚才窦店呢，这么老远，坐那离我们这二十多里地，窦店有卫生院，有服务站，有乡村医生，你看他们来这儿很高兴。你让人开着车二十多里地，要是不信你干嘛来呀？起码你得让他有一种好的体验，这病才能好。他首先他得信任你，认可你，他这病才能好。还得给他们提供一种高质量的服务。第一，保证药品质量好。你看到药房，你看我这药品摆放都是非常整齐的。 我看您这药还特别多， 满足不同层次人的需要。比如刚才他买那个药吧，是都很便宜的，但是吃了他管事儿啊。 这些药也都是您经过长期的这个经验 之后，对，经验积累， 您会有一个判断， 有一判断。另外呢，看父老乡们需求什么。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我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您的需求和我的服务应该是同步的，只有同步他们才能搞到满意。到这儿来以后呢，我待人接物这种状态他们是很满意的。如果他不满意的话，他的脸上会带出来。 虽然您可能没有说直接对他们进行什么心理的辅导， 对， 但是我觉得一个医生对于一个患者来说，医生的状态也是特别重要的。 那当然了，表情肢体动作是能传递一种信息的，包括眼神，你戴口罩把眼睛光露两只眼，戴一白帽子，这个医患得先交流才能后治病。交流包括眼神的交流，还有这种言语的交流，还有你的肢体动作的交流。我虽然身体不方便，但是你到时候来的时候，我行为还是很敏捷的。 患者坐在这里会觉得，实际上都这种情况了，他还坚持就是这样 是 给我们去拿药。 对， 我怎么就做不到呢？我是不是也能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快点康复起来？ 快点康复起来。 所以您这个就是小儿麻痹这个情况，反而对于您当医生来说，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起到加法的作用。 加法作用，说我走的时候虽然慢，但是我还是动作还是很迅速的。你要是磨磨蹭蹭的话，那你说这大夫不行，这腿不方便拿药实在太不方便了，让他产生这么一种概念，这病就没法，他也就不来了。我虽然是走了不方便，但是我拿力很迅速，那样我的肢体动作很好，他们很满意。 我觉得还有就是被您确实就是这种感动， 感动，他虽然受感动，另外呢，你得真心实意的为他去服务，这真心实意啊，得让他感受到你是在为他着想，是发自内心的为他着想，他是有感受的。如果你要是敷衍了事，他也能感受出来。如果你真心为他着想，他也能感受出来。这种感受也是来自于一种信任，医患之间的一种交流。 就是有的时候有家庭这个过程中，他肯定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嘛。 对， 您家有没有就是遇到那种经济特别困难的时候？ 有一年就是我们家孩子考上高中了，这时候家庭是比较困难的。困难呢，就是有一个好心人呐，给我邮来1000块钱，通过邮局给我邮到我们家的，但是他没留姓名，也没留地址，这是非常真实的，给我非常感动。到现在我也在寻找这个人。 就还不知道这个是谁， 这人就是谁给我寄的。 嗯， 当时真是起了燃眉之急了，雪中送炭了。 所以您看这一路上虽然也是有各种 困 难， 还是克服困难，但是别人的帮助我这么度过了，一种相互的帮助。我为别人送健康了，别人也给我服务了。帮着我收庄稼呀，有家里有一些慢点困难。还有一回就是我们家这房啊，80年盖的老房子，有一年房漏了，我是磨房，找了几个人磨房。后来父老乡，人家从远的在房上的老板的父老乡那瞧，说石大夫他们家干嘛呢？说他们家磨房呢。一听说我家磨房，就自发的帮我们家磨房了。来了10多个人，20多个人帮我们家磨房。 也是没想到的。 没想到的是，开始我找了5、6个人磨房，后来很多人帮我们家磨房，不到半天就磨完了。这种感情，那不是用金钱用来衡量的东西啊！我觉着父老乡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父老乡们。因为我生在东高地，长在东高地，为他们服务这么多年，就跟一家人一样。只要我身体允许，各方面条件都具备，我将继续干下去。 所谓医者有人心，慈悲济世人，这句话被石志立医生诠释得淋漓尽致。老乡要小康，关键看健康。乡村医生正在成为基层人民群众健康保障的守门人，也是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基石。